如果尝试不了呢？韩文清这话说的让大家都是一怔。那就只能坚持完善这种打法了。张新觉在韩文清提出的前提上完善了这种可能性。于是大家都沉默了。至于为什么会尝试不了，这是一个八卦党必须会关心的问题。但是作为星星的对手来讲，这个却未必重要。他们需要重视的只是结果，莫凡会成长为什么样的选手。回去再仔细看一看这选手的比赛录像吧，张新杰说。而比赛最终是莫凡取得了胜利。这刚一结束，宋其英就从比赛席里冲了出去，快步朝着星星的比赛席方向走去。 这小家伙还是那么执着于赛后的选手吗？这比张新杰还要过分啊， 方瑞说。 哎，你猜莫凡会理他吗？ 魏琛问。 这个要取决于莫凡能不能理解他的意图，明白的话也不会拒绝吧， 方瑞说。他这话刚落，星星比赛席里莫凡也走了出来，压根就往另一端看，笔直的就朝着下场的台阶走去了。 喂， 邹英奇见状叫了声，干脆的跑了起来，总算把莫凡追到。莫凡奇怪的看着他不解。邹英奇这体质看起来挺一般，狂奔了几步还喘起大气儿来。 我说你怎么能这样打呢？ 宋英奇说。莫凡皱了皱眉，显然没听懂宋英奇是要说什么，于是没理他，转头就要接着走。宋英奇也没去拦，喘着粗气儿，快步走到莫凡身旁。 哪有你这样的攻击节奏，你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地继续攻势呢？以你的技术，那样不是威力更大？ 宋英奇说着。这次的话莫凡听懂了，脚步没停，扭头看了眼宋英奇。 我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 为什么不能？这个问题让莫凡好一通想，结果却还是没有组织起来可以解释清楚的描述，最后给了宋英奇一个令人抓狂的答案。 因为不能。什么叫因为不能啊？喂喂，凡事都该有个原因吧，你是必须要做出这种节奏吗？是什么让你一定要坚持这种节奏呢？ 宋英奇还在追问。莫凡眉头越皱越深，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他只想快点摆脱旁边这个烦人的家伙，脚步不由得迈得有些快了。 怎么不说话了？喂，是你的秘密吗？我们是对手的话，那我确实不该问这么多的，但是我觉得你的打法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修正啊。 宋英奇叫道。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星星的选手席，莫凡再次加快速度走向自己的座位。宋英奇跟到这儿了，也知道自己总不能也钻到星星的选手席去坐，只能是一脸的无奈。而他最后那话，星星这边和诸位也都听到了，一个个大眼瞪小眼。他们还当着宋英奇追着莫凡就是要去摸一下手，还在嘲笑他比张新杰还要刻板固执呢。哪想到这家伙一路缠着莫凡，就是在和他说这些吗？ 小朋友， 叶修开口说话了。 你说的对，他的打法确实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，不过你也是哦，你也有许多地方还需要提高。我会努力的。但是他， 宋英奇一脸的不甘。 他也会努力的，期待下次你俩的对决。 叶修笑。 谢谢前辈指教。 宋英奇居然朝叶修鞠了个躬。 哎，别这样。 叶修连忙要拦，但这哪来得及啊，顿时全场一阵哗然，各种嘘声口哨。 你看，让你不要啊。 叶修无奈道。宋英奇居然朝叶修鞠躬来着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霸图粉丝都会万分不爽啊。 应该的。 宋英奇却固执地坚持着，全场观众的反应似乎没有让他感到懊悔。 说完这话后就返回了他们霸图选手席，倒是霸图的老将们如临大敌。 怎么回事？叶修和你说什么呢？ 张新杰问道。 那家伙说的话呀，绝对不要放在心上，都是垃圾话，知道吗？ 张家乐十分严肃地说道。 他只是说我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提高。诶，听着像句人话。 张家乐疑惑朝星星这边看了眼，结果见到叶修也正朝这儿望，看到张家乐望来微笑挥手。张家乐果断把头扭了回来，阴沉着脸说， 尽量少和他接触，知道吗？你看他的笑容多奸诈。 宋英奇回头看看很疑惑，他怎么就看不出那笑容里有什么奸诈的呢？ 好了，去休息吧，胜负不要太放在心上。 张新杰对宋英奇说着。宋英奇点了点头，坐回了自己座位，脑子却还在想着刚刚的比赛。怎么就一定要用这样的节奏呢？宋英奇却是对这个问题好奇上了。 此时双方个人赛第三阵的选手已经出场，星星照旧是苏沐橙和他的沐雨成风，而霸图竟是张家乐和他的百花缭乱。 该是我们得一分了。 在张家乐的消息刷屏中，两个枪系职业展开了对攻，最终张家乐完成了他的得分宣言，击败了苏沐橙，终于帮助霸图在个人赛里拿到了一分。 而后擂台赛，星星派出的是方瑞、包子和唐柔的阵容，霸图则是秦慕云、白岩飞和韩文清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一直战至第五局，最终还是霸图取得了胜利。 这个包容星的不稳定真是让人头疼啊，好的时候很神奇，不好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梦游一样。 擂台赛的赛点大家都看得出来在包子，他这次上场后的发挥可不太好，被白岩飞轻松击败了。唐柔面对一人多的对手，最终没能逆袭成功，霸图再夺两分。至此，单人赛事结束，霸图3-2暂时领先，团队赛将决出今天的胜者。 团队赛可要多留意张新杰的打法，没记错的话，他是你的偶像来着吧？ 准备上场前，叶修对安文义说着。这个处于风口浪尖的年轻人还在一场一场掌握着星星的生命线。上轮星星虽然10-0完胜对手，但团队赛主要还是靠强悍的攻击。作为防守端的治疗，安文义在上一场里发挥有限，而现在又到了打硬仗的时候。霸图，安文义原来是这支队的粉丝来着，但在加入星星后渐渐对星星有了归属感，对霸图的感觉也就有些淡漠了。联赛上半段第一次做对手时，安文义还有点异样的感觉，但是这一次已经很平静了。 张新杰吗？安文义望了一眼霸图选手席，张新杰正端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。 他的比赛我看过好多了， 安文义说着。想提高，想进步，学习大神这种方法怎会没想到，观摩张新杰的比赛来学习，安文义已经用得很熟了。 看录像和实战感悟是很不一样的，多留心吧。 叶修说道。 我会的。 安文义，他现在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成长为超级治疗选手，任何一种可提高的方式和机会他都不肯错过。实战感受张新杰这第一牧师的水平，这种机会的确很难得，一赛季都只有2次而已。很快出场时间已到，星星这边是叶修、苏沐橙、方瑞、乔一帆和安文义首发，唐柔第六人，和打轮回时一样的阵容。而霸图这边则是韩文清、林静妍、白岩飞、秦慕云和张新杰首发，宋英奇第六人。 霸图还是坚持他们的轮换政策，张家乐只出场了个人赛，没有出现在团队赛的阵容当中。 潘林看过霸图的阵容后说道，霸图本赛季连韩文清都不再是雷打不动的主力，他和林敬炎、张家乐三位老将已经很久没有在团队赛里共同登过场了。其他战队的轮换都是根据对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，可霸图这轮换看来更像是为了轮换而轮换。这样的制度已经持续了半个赛季，初期战绩不给力时也曾被质疑过，但渐渐成绩趋于稳定后，质疑的声音总算是少了许多。可是即便如此，霸图本赛季的战绩可远不如上赛季强势了，而这种轮换不像是战术需要，而像是大龄选手减少比赛消耗来保持状态。明白这一点后，人们所留下的就是一片唏嘘了。团队赛最终还是霸图战队获胜了，虽然张家乐没有出场，但他们的阵容也足够老辣，星星安文逸的不足一遇强队顿时放大，尤其本场比赛霸图可有着荣耀第一牧师坐镇，在两个牧师技术统计的直接比较中，安文逸败得惨不忍睹。唉，安文逸叹息着，对失败他都快有些麻木了，而本场直接对话张新杰，对方的表现更是让安文逸狂生做不到的念头。赛后双方选手互相握手致意，安文逸的头一直垂得很低，现在星星每一场团队赛的失利都有他的原因，他估计在对手眼中自己大概就是那猪一样的队友，他不想去面对这样的眼神。时机的把握很准确，直至他听到有人在和他握手时说了这么一句，他抬起头来，终于明白为什么星星会坚持选择你了。张新杰，那个他崇拜了很久的第一牧师，正在他面前对他说着。